点黑，宝宝睡，给你笑得多点，在你的梦里，天空一定很美。 Here we go。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小白张彤。 哎，我们从来没有在直播开始之前哈就涌进来过这么多人，因为今天给大家预告过火星的直播达人小远哥哥要来，就是那个走到哪都要撩一下的小远哥哥。好，我们先让小远哥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撩到了直播间里。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小远。 哎，感觉说话比刚刚低了个8度，就是 好暖啊！ 正常聊天的时候是一个感觉很开朗，然后讲起话来感觉自带低频一样。 可以期待一下，一会儿放开了之后可能就搂不住了。 我们先来点一下名哈，烈酒、红大宝宝、眼镜哥，还有音杰和日军再来，又都跳进来了，说我远哥，看来远哥是名扬在外哈。但是杭州水珠他叫你黑远是为什么？这是黑你吗？ 这个是个黑粉儿。 是，寒暄之后，我们还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唱吧 APP， 在右下角的地方有一个发现，在直播板块的热搜榜上，您能看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当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依然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与我们的小远哥哥还有我们俩进行互动了。 是的，刚刚点过一遍名之后，现在是礼物不停啊！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停下来，保持这个良好的 踊跃啊！ 是的，哎，小远哥，要不要？因为你自己也经常在火星直播嘛，你是那种默默低头弹唱，然后不跟大家讲话的，还是会说走一波就666啊，来点小礼物啊的那种？ 我是看完全看那个当时的状态，状态好的时候就是走波666，当时不好的话就默默低头唱歌。 啊，就默默低头唱歌。那今天来到哎电台里面，真的，因为要先跟大家讲一讲小远哥哥是怎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的哈。 哇哦， 就是某一天呢，大家也和现在一样正在观看着我们的挑战新歌声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这个时候呢，哎，突然有一位人进来了之后啊，大家都沸腾了起来。我就想，哎，这是何方神圣呢？然后呢，我就说了一下，说，哎，介绍一下嘛，因为我们挑战新歌声本来就是一个电台 KTV， 给所有的热爱音乐的朋友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你想唱你就可以来的一个舞台。这个时候呢，哎，小远哥哥听到了之后，接下来的故事就交给你。 然后接下来我就问主持人，我说，哎，主持人好漂亮啊，然后就送了他一个撩一下的礼物。 哎呀，被撩到了， 被撩到了， 现场被撩到了。 对，然后主持人当时就跟我说那个你愿不愿来啊？然后我说那愿意啊。然后的时候就发送那个邮箱啊，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发送了，结果没想到办事效率太高了，一定要就是着重表扬一下贵节目的这个办事效率太高了。然后 当时他非常的感 动。我要表扬一下哈，因为大家知道我叫静鱼嘛，就通常叫一叫就把我叫成 鲸鱼。 然后刚刚有一位朋友应该是音节双鱼座，他送了188个宠爱你，然后飘进来了一个鲸鱼，他鲸鱼的头顶，我太紧张了，太高兴了，就 你的专属粉丝到了。 就是鲸鱼的头顶会冒水，这个礼物我第一次见，就鲸鱼的头顶在冒星星。好好看啊，谢谢大家。 又撩你成功了是吗？静瑜 撩到了，撩到了，希望大家多来撩。我每天下午18点我们都在唱吧的直播间里等着大家来撩。好，聊了这么多，还是回到我们的本质哈，是像唱歌的节目。今天小远哥哥也是带着自己的吉他来的， 没错。 而且见到他第一面，我真的惊到了，这么厚的一本乐谱，就是 都会， 都是谱子。 是啊， 所以达人嘛，就是人家的那个粉丝量高呢，我们怎么互动，大家也都是 明白的， 点个小火星啊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当然也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关注我们，这样每天下午18点都可以看到像小远哥哥这样的音乐爱好者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那今天我们就还是先进入先声夺人，让小远哥哥用两首歌曲来征服一下我们的耳朵。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吧，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是叫做自己的一个原创，叫做傲娇的乌鸦。 原创作品哦。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 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现在我们的礼物冒的是一波接一波的，但刚刚也预告过了哈，今天的第一首是原创作品《傲娇的乌鸦》。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哈，可以更多的小礼物走起，给远哥加加油好不好？刚刚烈酒问了说给远哥镜头好不好？接下来的镜头都是 他的， 我决定把大屏幕也给他，我们不要了，通通不要了，镜头啊、流量啊，全部都给小远哥哥。准备好了吗？小远准备好了，那我们就准备开始，你随时可以开始了。 好。 夜色笼罩的一瞬间，抬起了头望望天，灰蒙蒙的已不再蓝色，太阳惭愧地遮住了脸。我问风啊，你何时来？黄沙已经布满天，北方的鸟儿都飞走了，飞去南方的艳阳天。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不问今生在哪儿，我要浪迹天涯。傲娇的乌鸦，它已经慢慢的变黑了，即使它曾经是那么纯白又无瑕。傲娇的乌鸦，怎么这么多年你变了，都说是你把天空染黑了。曾经掀起你眉间，可是现在却没了时间。远去的是那已不在的昨天。傲娇的乌鸦，还在树上叽叽喳喳讲话，它已不再歌唱那些让人沉醉的童话。傲娇的乌鸦，能否想起那把吉他，能否想起那段曾经的光阴年华。似水年华， 好听哎，这是来自今天我们的唱吧的火星直播达人小远哥哥带来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傲娇的乌鸦》，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乌鸦怎么就傲娇起来了呢？哎，想跟我们讲一下吧，这首歌曲原创，它一定背后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巧思在里面。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我这首歌呢，其实就是写给我自己的，因为平时就是对于音乐来说，或者是某一方面都比较的，就我这个人比较傲娇，然后但是。其实平时还是比较那个与人和善的， 双重性格， 对对对，双重性格。然后乌鸦嘛，因为本身我可能皮肤有点黑，然后 我以为喜欢穿黑色， 没有没有， 我刚才这么猜怕得罪你，所以没说，毕竟有粉丝， 本来皮肤比较黑嘛，然后就可能就算给自己一个交代吧。然后就像歌词里边写的，就是傲娇乌鸦这几年真的委屈你了，都说是你把天空染黑了，其实 并不是，对。 哎，这也是有点巧思在里面哈。傲娇的乌鸦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在小远演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的礼物都没有停过。我真的很想对张彤说，你有点出息好不好？不要一直就张大了嘴，然后盯着我们的直播屏幕，就好多礼物都没有见过。比如现在正在放出来的这个，哎呀，就不挨个点名了，因为我们今天想节省更多的时间给小远听他的原创作品。 对， 接下来呢，一般我们在先声夺人板块啊，是给一首歌的时间。今天破天荒的来给两首，因为还想听有原创的作品。 没听够啊。 对呀、 啊， 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你知道吗》。这个你，我们想问问指的是谁呢？ 是一个我，没有追到的女孩。 我们就喜欢听这种答案，感觉待会儿有故事的好同学板块就有的可以问了。 对， 还是先来听歌吧。 好，那 你知道吗？来自萧炎的演绎。 小的时候，妈妈总说，长大以后，找个老婆，一定要像妈妈这样的漂亮。有的时候，奶奶她说，我的老婆不一定漂亮，但要学会做饭和洗衣裳。还有时候，爷爷他说，做饭洗衣裳并不重要，但要温柔贤惠和大方。这个时候，爸爸会说，别听他们的，你开心就好，要找就找一个温柔贤惠善良的姑娘。妈妈你知道吗，现在爱漂亮的姑娘，她们需要的是洋车和楼房。奶奶你知道吗，做饭洗衣裳的姑娘，她们都在为孩子铺床。爷爷和爸爸，温柔贤惠善良的姑娘，他们已经躺在别人的床。妈妈你知道吗，现在的我喜欢幻想，我爱上了一个善良的姑娘。妈妈你知道吗，这个善良的姑娘，她上得厅堂也下得厨房。爷爷你知道吗，现在的我为她痴狂，偶尔也会为了她悲伤。爸爸你知道吗，这个完美的姑娘，我多么想让她成我的新娘。我想弹着吉他把歌唱，我想带她去看诗和远方，我想陪在他的身旁，一步步帮他成长。可是这个傻傻的姑娘，她却喜欢的是流氓。 歌词 很直白的一首歌曲啊。在你演唱的过程中呢，你有提到过好像喜欢的姑娘都喜欢汽车跟洋房，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你的音乐感动了大家，所以在我们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有人送了跑车给你，而且不止一辆。 哇，谢谢。 关于这首歌曲还有小远哥哥的音乐故事，我们还有很多想要知道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魔音秀的环节，来问一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小远呢？现在可以在活力酒吧的直播间当中留言给我们。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下午好，我是静瑜。 各位好，我是张彤。 刚刚呢，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为大家带来了两首原创歌曲， 《 傲娇的乌鸦》和《你知道吗》，就是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音乐爱好者，火星直播达人小远。让我们再次欢迎小远。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远。 你又神沉起来了。 我们俩的这个调啊，真的是。我们来欢迎小远。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远。 嗯，这样比较酷啊。 感觉冷酷一点，但是有人知道你的黑底已经要跑出来说了，他说：“哎，今天远哥发型换了哈，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是今天单独设计的是吗？ 没有，就。其实平时直播的时候特别随性，然后比较接地气。我直播是属于接地气的那种。 对， 然后对，然后偶尔还会穿睡衣直播。 哎，那你们觉得今天精心打扮之后的远哥有没有帅到？有没有惊艳到？ 扣一波666送给他， 一波666看一看。刚刚还有好多的朋友发过来说，哎呀，感觉你今天好羞涩啊！所以平常直播的时候不是这个感觉吗？ 平时的时候可能就。过于的嘚瑟，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对对对对， 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这个摄像头其实拍人还蛮高清 的，可以看到小远呢有一对特别可爱的小酒窝，所以只要一笑起来呢，就可以感觉到哎是一个感觉很和善的人。但他自己又讲了，平时有一些傲娇的成分在里面。 对，双重性格嘛。 嗯， 对对对， 所以就想问一问你了。哎，之前的时候呢是很小就学习音乐了，还是后来才慢慢开始接触到的？ 从小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那个时候学的第一首歌好像是《心太软》吧，那个时候。 你总是 心太软，心太软。 我想那已经是九几年了，1998年的事情吧。 对，不，那就不是，好像 那就不是，那还要更早一点。 对，反正就第一有印象的时候吧，第一个首歌就是《心太软》，然后那时候我叔叔唱歌好听，然后我老跟着他一块儿。去学， 其实也受了叔叔的音乐的影响。 对， 啊，你现在就是弹吉他是什么时候学会的？ 是2003年的时候 啊，那 上学， 那也很早了。 对，那时候很早。对， 当时是什么原因开始想去学吉他？ 当时的时候是因为我看了一个节目，也是那种就类似于现在的选秀的节目似的，然后我就看上面有一个小男孩跟我差不多大，然后抱着一个吉他在上面弹唱， 你觉得特别帅是吗？ 对，当时就感觉哇好帅啊。对， 受到了音乐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指引。 对， 是。现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呢稍稍出了一点状况，大家看不到自己喜欢的远哥了啊，所以大刘已经跳出来说，什么情况还我远哥。我们的直播的这个推流的地址可能发生了一小小的改变，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待会儿再直接点进我们活力982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继续看到小远哥哥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页面哈正在恢复当中，但是我们的电台直播还是在继续的，大家通过开车的时候通过收音机FM982和AM927是可以同步继续收听到我们的。正好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哈，2003年的时候开始学习吉他的，之后又陆续学了一些其他的乐器，是真的有找专门的老师教，还是就无师自通超厉害？ 有些是那个无师自通，像非洲鼓、尤克里里什么的都是我自己。 哇，那你很厉害呀。 这都可以无师自通啊。 就在网上会有一些就是 教学视频吗？ 教学的也视频和文章什么的，然后我就自己看。 好了，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已经恢复了，大家就可以看到小远了，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回来了，礼物不要停啊，继续回来了。是，然后呢后来像非洲鼓啊、尤克里里这些是自己开始学的。 无师自通了。 对， 那家里是有人从事这个行业的吗？ 没有，完全没有。 哎，那这个真的就奇怪了，想能够达到无师自通的效果，而且家里还没有这方面的基因。 不，那个我叔叔会一点点吉他，但是就 一点点。 他教过你吗？ 我就是他给我买了一本书，叫那个《自学一点通》嘛。 哇，这都行！ 叔叔买了一本书叫《自学一点通》， 也是很应付，很相信你了。其实， 对对对对对，我叔就特别应付，就说你去拿着学吧，不懂问我。我说 OK， 没问题。 就没想到过两年回来之后，哎，我比你弹得更好嘞。 哎，我觉得这个又恢复他的直播的时候。是啊，我觉得很嘚瑟。 对对对，这是一个傲娇跟冷漠的综合体。 但是你 值得，这种性格真的好讨喜啊。 对，很可爱啊。 是，刚刚听到了小远给我们弹唱的两首歌曲，傲娇的乌鸦，还有你知道吗？会发现你的风格其实有点偏民谣风。 对。 还是说你没有固定的就是什么都唱或什么都弹，还是就是喜欢民谣？ 嗯，我就是喜欢民谣，但是唱的话，一些老歌金曲我比较就是比像梦一场啊，或者是李宗盛一些那些歌曲，我觉得特别特别好。 哎，没有想到这么年轻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老灵魂， 就对，也不年轻了。 哎呀，这大家想不想知道年纪哈？如果想的话，可以刷一波，我待会儿帮大家问一问。但答的话。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愿不愿意了。 对，大家提高一下概率啊，送礼物可以提高概率。 是，那聊到民谣呢，其实今天小雨又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私藏的歌单。 是的。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叫做《一个歌手的情书》，来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吧。坦白讲，我是没有听过。 我也没听过。 没有听过吗？ 对。 那你们听完以后要认真听哦，因为好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这首歌，而且这首歌我推荐第一个意思就是他其实不是用普通话唱出来的，他是带着方言，所以说很多人都在我直播间问我说，小远哥到底应该怎么去唱歌，唱歌怎么好听，其实就俩字儿，走心就好。 哇，走心的演唱，我们来听听周三的《一个歌手的情书》。 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心里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现在该如何是好？这世界变化太快了，我没有存款，也没有样板，生活我过得紧张。心爱的姑娘，你不要拒绝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心爱的姑娘，你一定等着我，我骑车带你去环游世界。 哎，会发现他的风格跟你刚刚唱的第二首歌曲就是你知道吗还有点像，因为歌词都属于比较直白直抒胸臆的那种。 对， 所以就是刚刚提到的两个字，走心。 对对对对对。 现在呢，也有朋友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酒吧的直播平台上给你拉票了，然后也说没有听过瘾，让你今天晚上自己直播补唱一下。 好好好， 先别着急想着补唱的事情，我们节目还没有唱完，待会儿还有继续小远给大家唱歌的时间哈。 对， 接下来呢是私人音乐分享的时间。除了这个一个歌手的情书呢，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手就是赵雷。 赵雷， 赵雷提起来的话呢，就是成都， 成都， 成都。但 带不走的只有你。 你唱的是什么歌？让我重新再听一遍。 啊、我唱歌了吗？刚才 我好像这几年唱的成都都不对啊。 对对，待会儿跟张彤重新学习一下。是，那今天小远给大家推荐的这一首赵雷的歌也算是比较冷门的哈，叫做《已是两条路上的人》。 对对对对， 来，我讲一下你的推荐意见。 嗯，因为这首歌很多人其实都没有听过，但是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听。然后每次我在直播的时候，或者说在演出的时候，我都会唱这首歌。它的歌词特简单，但是特别打动人心。然后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什么叫民谣？其实特简单，就是有故事的人把这一件故事讲给有故事的你们去听。当咱们两个有故事的人因为这一件故事产生了共鸣，这个用民谣讲就叫走心。 哎呀，好喜欢这一段讲述，因为你知道，就是挑战新歌声在初创之初的时候，在想说，哎，应该在这档节目当中放出一些什么样的板块，或者说大家爱看爱听什么样的东西呢？所以我坚持或者第一个想到保留的就是有故事的好同学，就希望更多的人来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也分享音乐给大家。我们来欣赏小远推荐给大家的私藏歌单第二首《已是两条路上的人》。 你尽管走得干脆一些，我不会埋怨挣扎，因为这两年我已经闹够了，我会在安静时难受，在不眠的床上想你。如果我非要责怪，那你就当我是个孩子， 原谅我等你死了，因为想你已没有意义。我会在凌晨时候散一散步，等着第一家早餐开门。我会养个动物填补我的寂寞，虽然它却不能与我共枕。我不能不感谢你，否则我就是一个小人。你曾说身体是恋爱的本钱，可惜我没有戒掉烟。我不能不感谢你，你从来不嫌弃我没钱，可是不管你花了多少未来，你现在已经离开。 这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已是两条路上的人》是来自赵雷的一首，哎，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比较冷门的作品。今天借由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小远的推荐呢，相信大家也可以把它偷偷加到你的私人的歌单里面去了。 对，哎呀，更加了解小远的欣赏歌曲的风格。 是，时间非常的有限，但是还有最后的一首歌曲哈，我们听过500，但是200是谁？ 二百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谣的一个歌手， 我听过他的歌 啊，这是民谣圈子里面的。那今天推荐的200的这首歌曲叫做呢？ 嘿，抬头，很酷， 遥望一下星空。 对，因为他的歌词写的也特别的棒，就能够让你想象到，就当你，有一些事情做，就是做的比较，就是说无奈的时候，就三个字，嘿，抬头。 抬头看看天，看看远方，看看大海，看看星辰，就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 过 不 去 的。 对对对， 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他总是一个人过着，没事就听一听安静的歌。想起那些曾经的爱情和他一起牵过的手，他不会像大部分的男人一样过着平庸的生活，在每个灿烂的星空下，他总说嘿，抬头。 抬头，来自200的一首民谣歌曲，这也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火星直播达人小远给大家做的私藏的音乐歌单的分享哈。我的自由年代真的是你的铁粉，他跳出来说欢迎大家喜欢远歌的可以点点关注，每晚8点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远歌，欣赏不一样的民谣，已经有 slogan 了。在这里来张彤，我们的广告走一波不能输， 来我们的时间呢是18点，大家关注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都能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唱吧的右下角有一个发现专区，在直播板块的热搜榜我们是常年盘踞着这个热搜榜啊，而且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依然可以看到我们。 对，也希望今天来到直播间里面的各位好朋友们可以点击一下关注，这个样子呢在每天下午的18点钟就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 对， 也希望大家可以点击一下分享，因为接下来小远哥哥要弹琴 要唱歌了， 讲故事了。 是的， 在这里呢最后也是还要希望哈，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像小远一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到全国第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融媒体平台，来唱你的歌，讲述你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有故事的好同学。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你的故事由我们在听。今天来到挑战新歌声讲故事的是小远，小远送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跟大家介绍一下吧。 像我这样的人，然后是最近一个节目的叫做毛不易这个哥们儿写的，非常棒。 嗯，这个哥们儿，哎呀，感觉民谣界的大家一家亲。 对， 来，一开始的时候是两首原创作品，这一首呢 是 演唱， 对， 翻唱别人的《像我这样的人》。时间交给小远，一起先听歌，再听好故事。这样的人，这是今天来自我们的火星直播达人小远，同样也是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的演绎。 嗯， 为什么最后选择这一首歌？它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因为就像歌词里写的第一句似的，像我这样的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就他的这首歌，整个所有的歌词用在我身上，感觉就像是 都很打心，为你量身定制的。 就对，就感觉是我写的一样。就所以说我如果有机会，必须得认识认识毛不易。我觉得这哥们儿必须得跟他在一起聊聊。 哎，跟他接触一下哈，写词的一些或者写歌的一些经验。 对， 刚刚在我们唱吧正在直播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当中，相公他刷了好几遍屏，希望我可以念一下他的名字。他也是你平常直播的粉丝吗？ 啊，是是是是是。 嗯，还有龙德水已经给你送了不止 N 个棒棒糖，还有 N 个鲜花，大家现在的礼物都一直是没有停过 哈。谢谢谢谢。 嗯，还有大家现在已经在下面开始聊了天了，我们还是想要问一问哈，因为其实我就觉得说，因为像这个歌词当中写的，本该灿烂过一生，但是二十几岁浮浮沉沉，可是才二十几岁，一生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你对于音乐的态度是，它只是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还是说，它对你来讲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在？ 对于音乐来讲，它是我觉得在我这人生中是不可磨灭的一个东西。虽然说可能靠着它，我可能不会说能够说吃饱饭呀也好，或者说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当你烦的时候，或当你开心的时候，当你或者无助的时候，我觉得有音乐的话，能够让你去 有一个发泄和释放的窗口。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意思。 嗯，所以其实聊到最后哈，大家可能还都不知道小远平时是做什么的，因为从他刚刚这段话当中也听出来了，音乐不是他的主业，并不是一个职业的歌手。平时是做什么的呢？ 我平时其实算是我是做那个文化传媒做广告的。对， 哎呀，那也算半个同行。 是的，同行。 没有，差远了，差远了。 那他自己有写到一句话，他说心理年龄18到40岁飘忽不定，但这也是很可爱。为什么这么定义自己？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特别逗的人，特别幽默的人。然后呢，但是有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一人住了快10年了，自己一个人，然后就比较的孤独，然后也比较空虚吧。 哎，你知道，像对像你这样的，就是怎么讲，音乐爱好者和创作者来讲，孤独是必须的，没有孤独你们磨不出好作品来。 是的，是会有灵感。 是，没错没错。 是，那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8:40，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想要问问小远，哎，平时自己在家里直播和真的来到电台演唱，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哇，我感觉第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好高大上。第二个感觉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可能更随性一点，但是在电台的话好紧张，实话 看不出来。 不用紧张， 除了有点小羞涩， 随性下来。对，就看到今天很可爱很羞涩唱歌很好听的一个大男孩。 是的， 也希望今后可以有更多像小远一样的朋友走进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今天呢再一次感谢小远，也感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支持我们刷了很多礼物的好朋友们，以及没有刷礼物也一直在默默观看我们的朋友们。 对，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上的 今晚 有 戏，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拜拜各位。 Oops,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Thank you.